石毅在旁边看着英明放松的表情，很突兀地问了一句， 英明，你是同性恋？ 石毅问完这句话，英明愣了一下，睁开眼看他。 为什么这么问？ 我看杂志上写的天花乱坠的。 虽然后面搅和上了刘丽，但是明显和刘丽那段是胡扯的。英明看着石毅半天，大概是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最后只是扯了下嘴角。 你觉得呢？ 这种反问从来是石毅最讨厌的答案，尤其是从英明嘴里说出来，语调还很怪。不过比起他惯用的你猜呗，石毅觉得你觉得就算是比较不那么让人想动手的了。 应该不是吧，看你也不太像。 他身边毕竟有一个王乐，不能说他多了解这个群体，只是觉得大概应该能感觉到一点。英明对石毅的话没有赞同也没有否认，就是低头笑了一下。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释的必要，或者该说解释起来显得有点蠢。石毅也没有再继续追问，反正只是闲聊，话题未必局限在这方面。他靠后头枕在池边上，闭上眼睛说， 你当初是怎么想到来做演员的？ 刘丽说过英明不是科班的。 其实也是巧合，念书的时候想买的东西太多，就琢磨着赚点钱花。不过当时年纪小，没什么可干的，看到所谓群众演员的招募，就跟朋友一起去了。后来觉得这东西来钱挺快，就经常凑凑热闹。我忘了哪部剧被导演看到，让我临时顶替一个配角，觉得我还行，就用了。 当时他的那个经纪人很会看人，趁着那部电影就直接签了他，试镜成功了，皮少也就一夜成名了。故事其实没什么新鲜的，英明讲起来也没有特别唏嘘。 那后来呢？不是红了，自然就会有人找你拍戏了。 外界总是对这个行业有各种各样的臆测和谣传，耍大牌、挑戏、戏霸什么的，似乎都是挺正常的事。石毅觉得英明外形条件算是很不错的，起码比他见过的其他什么所谓的大牌强。 其实很多时候，演员这种身份是很被动的。你想演什么，跟你真正可演的东西又有很大的差别。导演对演员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分别。你觉得自己适合这个，导演和监制未必这么看。你知道多少所谓的大牌演员是没有戏拍的？ 不是因为不想演，而是因为不太有导演敢找。现在动辄就说一部电影投资了多少钱，实际上的数字大概也就只有十分之一。投资方的考虑啊，就是要用小投资收获大的回报。但是很多演员的片酬已经被外面喊高了，自己本人未必真会抬高到这个价格，导演却不敢轻易涨。不过这个问题呢，其实跟英明的关系不太大。 当时是因为演少年出名的，很多人对我的定位就是少年，忘了我这个少年是会长大的。 所以也就没人找你了？ 也不是没有，但是试过几次都觉得不太对劲，跟我自己也有些关系。 这大概是英明的瓶颈，他外形的限制以及他演戏上的某些惯性，导致了他驾驭类似的角色时总是难免重复当初的影子。但是角色是无法复制的，越演越糟糕啊。石毅看着英明的侧脸，对这种感觉不难理解。他很缓慢地坐起身，随便撩了一点水往身上泼了泼。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 没等英明回答，自己就接口了。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谁谁谁的儿子。 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长大，身边差不多都是自己父母的同事，半个学校的学生住在同一个家属院里，抬头低头看见的永远都是那几个熟人。但凡出门碰见认识的，开口第一句必然是你爸呢？那种感觉很不舒服。石毅小时候几乎活在这种父母的压力之下， 彼此家庭之间的攀比，耳提面命的无非就是你不能给你爸丢脸。当然了，现在长大了回头再去看当年自己的心态，会觉得是幼稚的较劲，但那时候是认真的思考过，长大了绝对不要依靠家里，要单凭自己闯出一番天下。 当时学校的老师是不敢怎么说我的，因为都知道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，跟其他同学打架，最后还是对方上门来给我道歉。考试成绩好坏根本无所谓，老师用我来教育同学，你知道是怎么说吗？ 石毅歪过头看了英明一眼，随后自己笑笑。 是直接说，你们有本事就像石毅一样，以后不用发愁工作的问题，不然现在不及格，将来就是没饭吃。 英明跟着笑了一下，不过多少有些无奈。 我从中学开始就不肯再住在家里，特地找了寄宿的学校。 从那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，他几乎没怎么在家里生活过，也所以石毅跟家人的关系并不算亲近，哪怕他是家里的独子。然而小时候那些所谓的励志，也是在长大之后慢慢的认识到理想和现实压根是两回事。 我到现在都难以摆脱将门之后这样的称呼，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被定型了。 他用水洗了把脸，然后站起来冲英明笑了一下。 咱俩这也算是同病相怜了吧。 英明仰视着他摇摇头说， 形式不同，情势类似。 今天晚上这番话石毅没有对其他人说过，因为这本来也不是会被拿出来说的话题。为什么会很莫名地告诉英明，石毅自己也没有搞懂。大概是因为说着当初自己经历的英明，让他有一种异地而处的感觉。两个人本来谈不上多交心，最多就是比酒肉朋友之间多了那么一点交情。从始至终，彼此的相识都是通过其他人而慢慢穿引起来的，就连这种独处的聊天似乎次数都寥寥可数。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很微妙，很多话你对着太熟悉的人说不出来，对着没那么近的人反而比较好开口。石毅这些话跟英明说，是确定他绝对不会转述给第三个人，没什么根据，就是确信。他们没有太深厚的认识积累，却有一种很莫名的默契。拿过旁边的毛巾擦脸，石毅看了一眼时间， 我明儿还要去公司，你是直接回家？ 英明跟着站起来甩了甩头， 嗯，我回家里。 如果今天是周末，他们倒是真的可以在这边趁机休息两天，环境挺不错的。可惜今天时机不对，因为露天温泉没什么人，俩人之前又都懒得专门去俱乐部换衣服，所以都是直接放在了旁边。现在起来穿衣服当然也是一起。石毅看着英明擦身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句， 上次看你劈的那一腿就看出来了，你身材锻炼得不错啊。 平时裹在衣服里是真的有些浪费了，没想到石毅会这么神来一笔，英明都愣了一下，连带穿裤子的动作都顿了顿。 你也不差的，石公子。 演员里他的个头不算很高，但是也绝对不矮，现在两个人都没有穿鞋，他站在石毅面前差别得有半个头。可能部队长大的伙食就比较容易长大个儿。石毅被英明这句恭维说的笑了，他扬了下眉， 有时间咱俩真该找个地方练练。 石毅刚套上裤子， 那你会被抓吧？ 打谁都得被抓，不过我可以写个声明表示与你无关。 速度比英明稍快了一点，石毅穿好衣服又爬了爬头发，两个人闲扯着一些不太有营养的话题，一边聊一边走的溜达出了门口。